大家好，今天继续讲不是本心修法无义最后三条。斋生，斋生是为敬福田，福田不敬，斋生就只是人天福报，虽是善事，就怕生假福也虚。生这个字哎，叫离欲，离欲，所以呢，以中国禅宗祖师呢，他们所定义这个生，生则离欲也，离欲则无过失，无过失就无争。无争就极静，极静即是什么？极静即是安住，安住即是定慧，定慧即是等持，等持即是悲智，悲智就是般若，般若即是禅，禅者佛之别名也。所以什么是生？生者离欲也，生者就是什么？和合生，和合也。那什么是生？以中小生来讲，要有四个以上的出家众，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众才叫僧，才叫僧。那僧团就是很多人。所以什么是斋僧？斋僧呢，以前呢，在印度的时候，因为是托钵嘛，对不对？所以以托钵来讲，就很多人，很多法师呢，很多比丘去托钵的时候，就很多人来斋僧。哦，斋僧。那现在呢，我们台湾每一年固定都有什么全国斋僧大会。那什么是僧？僧跟僧宝是不一样的。僧宝是阿罗汉，是菩萨，是佛。僧就刚刚讲了，受比丘戒四个以上在一起叫做僧。那僧团就是很多出家人。那菩萨僧，一般来讲菩萨僧一个就算数，但毕竟菩萨僧他还是什么凡夫僧，凡夫嘛，他还不是地上菩萨，他只是来出发心的菩萨。所以在大佛顶首楞严经有一段话，为度自己以前先度众生是菩萨发心，然后呢自觉觉他是佛住世。所以这种凡夫生一般我们来讲呢，是什么爱屋及屋，因为你呢礼敬佛宝法宝僧宝，所以爱屋及屋，对佛的出家弟子也一样的恭敬供养护持布施。那虽然他只是凡夫，但你呢敬佛如佛在，敬僧如敬僧宝的功德一种。所以斋僧其实呢，真实的福田在哪里？真实的福田不是你给这个出家人，或者你给这些出家众，真实的福田在唯识中所讲，是在你自己的清净心，也就是你以自己的清净心为福田波罗蜜，然后用你的虔诚，然后用你的饮食滋味医药衣物卧具，饮食医药衣物卧具当作世间的这种来增上净缘，来成就你现前的作业，为因种，为清净种性，为福德种性，然后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现世报或来世报、隔世报，因缘具足的时候是天上的500年的福报，或者是下辈子成就荣华富贵，为王侯将相，乃至为转轮圣王或者阎浮提主。所以再生这一种福田，在佛教的说法是福报。那福报呢，以前我们一直讲说福报是生灭法，但如果你再生的时候，如师父刚刚所讲，在你第八阿赖耶清净世，以第八阿赖耶识清净世为福田波罗蜜，然后斋生的时候呢，回向许愿，用我斋生一餐饮食医药衣物卧具，普愿众生皆悉与我同行，悉发清净菩提心，供养佛宝法宝僧宝，遍及如来一切清净法子，能够安心办道，能够常养慧命，能够呢常养圣胎，因缘具足时能够永破无明九根点地，黑漆铜底脱落，愿我护持出家众能够永续诸佛法身慧命，传承如来清净觉相，愿我斋生成就的福田波罗蜜，来普供养遍虚空法界海，一切佛宝法宝僧宝永住世间，永不入涅槃。愿诸佛 法轮常转，正法永驻。诸位，如果你再生的时候以此高大广博无尽的回向清净心，那你虽然再生叫有作事业，是福报的范围，但因你发的清净心高大广博，是遍三际满十方的世出世间万德庄严的圆满菩提道场，这就是功德。所以其实呢，我们这几天讲的功德跟福报差哪里？福报就是三心未了，四相未破，福报就是有作业有作意，福报就是有我有你有你我中间这个东西，福报就是有所求心。那如果回向的是高大广博的虚空法界，那这一种没有单一的对象，这种就叫做高大广博，也就是有作业而性空即然，无作者无受者，那这就是功德。所以其实斋僧在全国斋僧大会里，每个人都很虔诚，那每个出家法师我相信都很庄严。我们先不讲说他的戒德力行，然后我们宁可礼赞的僧这些僧团都很庄严，但他还是落在三心未了，四相未破，所以一定要以清净虔诚心来回向高大广博的菩提道场，来成就福田波罗蜜，这才是真实的功德，清楚哈？那我们再讲朝山。朝山是为摄身心，身心不摄，朝山就主是虔诚有加，虽是善事，就怕动静非三昧。很多佛事，尤其是净土中的道场，很喜欢办朝山法会、朝山活动。所以在大概三十几年前吧，不是有一位张能法师吗？他不是全国全岛朝山吗？就这样拜了一圈，对不对？那也因为这个风气，后来很多净土中的佛事也就延续了这种朝山的活动。那什么是朝山？一般来讲叫做三步一跪，五步一拜，然后呢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然后法师呢唱诵梵拜仪轨庄严，那在家中出家中呢三步一拜五步一跪跟着念佛，都很庄严。那这种朝山，山在哪里？一般没讲就是什么丛林的意思，也就是佛寺，丛林的意思也就是佛寺。那一般来讲朝山其实讲的比较得体的叫做什么？绕佛。所以看妙法莲华经呢，每一尊菩萨一现出来几乎都会绕佛三匝七匝，有没有？所以一般讲朝山比较得体应该讲绕佛。你看净土宗他们呢在念佛的时候，佛器不是都有绕佛吗？就是这个意思。那山在哪里？师父刚刚讲不就是丛林佛寺吗？你们如果去看佛经，山在哪里？人人有座灵山塔，快向灵山塔下修。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快向灵山塔下修。其实真正的山是你清净金刚光明宝山。所以什么是朝山？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住持清净金刚光明宝山，才是真实的朝山。这种朝山就是六根不攀外缘，而都摄摄心安住自心一处。所以六根不攀外尘缘，产生六识，然后呢根不动，澄清净是即然，清净金刚光明宝山，清净金刚光明宝界，一体等持清净圆满。所以其实真实的朝山在净土中来讲是三步一跪，五步一拜，然后呢朝着佛寺一直迈进，然后到佛菩萨金身瑞像前呢绕佛三匝七匝，这是净土中外相外在之相。那真实的禅宗这种所谓的朝山，师父再强调一次，是住持在清净金刚光明宝山，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也就是根不攀尘缘，不产生世心， 根不动，澄清净，是吉祥，永断贪缘心，不入断昧空，那就证毕竟空寂。然后呢，毕竟空寂，不入断昧，究竟内盘，万德转眼，这样清楚哈、哦。所以以真实的禅宗来讲，他不注重这种外境相。那朝山的好处在哪里？当然了，虔诚一定有福报，当然念佛一定有感应道交。朝山的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什么？练精神体力了，因为精神你会摄心安住，那体力呢，因为四肢都在动嘛，对不对、哦、四肢都在动，所以增加你的体力，这种对身体的健康多少有帮助。礼佛拜佛本来就可以什么对身体健康体力精神有帮助，所以常常听净土宗的法师讲说拜佛可以消业障。那什么叫消业障？其实消业障比较快的方法是什么？调和饮食跟睡眠，然后就还有居住的充足的运动嘛，那本身身体就会健康。那身体健康一般的说法就是业障不现前嘛，对不对？好，但是禅宗跟真实的如来正法朝山不是这样，这种是外境相的福报。真实朝山的功德在六根不攀六尘，不产生六识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也就是六根寂然不动，六尘清净，六识也不生。那这一种就是清净金刚光明宝山，光显三际十方法界，显扬层层三昧，圆满法界万德庄严。所以历朝的祖师往上佛住世的圣僧阿罗汉都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乃至菩萨的三昧，乃至呢十方的古佛今佛未来佛，能成佛证菩提，也都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才能成佛证菩提，绝对不是去做这种外境相的身体运动劳动，或者是嘴巴念佛好、哦、拿来往着佛寺迈进这一种。记得我一直强调，这就是福报，不能办因缘果，这是灭罪消灾的方便法门，是种福田的福报的殊胜法门，但它与功德没有瓜葛，这样清楚哈、哦。真实的朝山一定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住持清净金刚光明宝山，显扬层层三昧，遍显三际十方法界，示出世间万德庄严。这种清净金刚光明宝山万德庄严，才是真实的自心一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自觉觉他觉性清净，觉性圆满，成佛的顿超功德法门。清楚哦。那我们念最后一个咯，拜佛，拜佛是为见真佛，真佛不见，拜佛就只是任影迷行，虽是善事，就怕见尘枉受苦。那这里要跟大家聊一个了，很多佛事哦，出家众都要求在家居士见到出家人都一定要顶礼三拜。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台湾的佛事都要求在家弟子见到出家众都一定要顶礼三拜。难道出家法师就会说二礼佛一拜？如来住世在印度的时候，所有的弟子见到佛，请问有没有全跪下来礼佛？你翻看《金刚经》，《金刚经》，佛要开始讲《金刚经》以前，会命须菩提走出来，然后胡跪合掌，上首弟子代表大众礼佛，胡跪合掌礼佛，对不对？有吼。好，那请问有没有记载灵山会上所有的大众一起拜佛？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跪拜这件事，其实是威权体制帝制时代封建时代留下来的一种方式，是下对上的尊敬，不可侵犯皇权， 但出家人不是皇帝呀、啊，对不对？那请问，为什么在家中见出家人都要顶礼三拜？我搞不懂。那见到金身瑞相，有的反而只是问讯而已。那诸位，你想，金身瑞相如果是真佛，那金身瑞相如果遇到火来烧的时候，佛怎么办？所以叫佛像，佛像，像佛绝对不是佛。在唯识中来讲，唯识中有什么是佛像？是你清净本妙觉心，含藏恒沙法界万德庄严，然后以净法缘的缘起，增上缘起的佛力加持，在你阿赖耶识里隐现佛的影子。所以佛像就是你清净本妙觉心，一增上净法缘的佛力加持，而隐现在你第八阿赖耶识，哎，就是在虚空中隐现佛一影子，你称为金身瑞相。所以在唯识中里，见佛像就是见佛的影子。那因为一般的人就是见佛如佛在，就把金身瑞相的，也就是佛的影子，当成是佛的真身来恭敬顶礼。其实这一种就是，就刚刚讲，就跟斋僧一样啊，懂哦？是你自己的清净心使然，是你自己的虔诚意使然，不是说你拜石头所做成的佛像，或者拜木头所雕塑出来的佛像有福报，不是。福报来自于哪里？福报来自于你清净心的增上缘起的法缘的佛力加持，在虚空的第八阿赖耶识隐现的如来影子。所以佛像就是佛的影子。那这些你懂了，敬佛如佛在，敬佛如佛在就是虔诚心。所以福报来自于你的虔诚心，福报不是来自于金银铜铁锡跟木头，或者是来纸画的那些色彩白纸，讲清楚哦。那因为你虔诚心敬佛如佛在，才把佛的影子，也就是佛的金身瑞相，当成真佛来恭敬、来供养、来顶礼。那禅宗呢，只立法堂，不设佛堂，表当代为尊。那如果呢，以密宗来讲，哇，每一尊本尊都要有功德相，所以禅宗破一切相，密宗立一切相。那唯识宗呢，就刚好融合了这两宗的特质。密宗的立一切相，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影子，菩提心的影像，菩提心影。那禅宗就把菩提心影直接就空心离相，这样清楚哦。禅宗知道说佛像金银铜铁锡是比喻代表佛的真身而已，只是代表它不是真佛，所以干脆就把这一些生灭福点里的福报抹杀掉，直破无明正法身，讲清楚哦。那密宗呢，密宗就把这一些佛的影子当成是佛的真身功德像，来供养、来观想、来礼拜、来结印、来持咒、来念佛、来入三摩地相应，来成就本尊的殊胜境。所以其实拜佛在哪里？拜佛是拜在自己的清净心、虔诚意，敬佛如佛在。拜佛不是在拜金银铜铁锡，清楚哦。那如果你真的把金身瑞相当成是佛的真身，那请问如果火灾的时候，那这些金身瑞相都火化烧光了，请问有没有舍利子？清楚哦。所以佛像是摄中下根器的众生，让他们见佛如佛在。那以中上上根器来讲，即使没有佛像这种庄严在，他续佛法身慧命，传承如来清净觉相。 如佛住世转如来正法轮，自己表自己即是当代为尊。但记得，这不是贡高，这不是傲慢，因为自身佛在灵山莫言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快向灵山塔下修。所以你如果能视得本源心，此父母所生之身即是法性法身，即是法性身，即是法身。父母所生之身即是法身，那父母所生之身不就是成佛正菩提？那这种成佛正菩提，以前讲过，就是法身大士，包括八地菩萨摩萨住持在愿波罗蜜，包括九地菩萨摩萨住持在利波罗蜜，住持在十地智波罗蜜，智波罗蜜十地菩萨摩萨法云地，乃至直接成三身圆满佛，十一妙觉地。所以这种呢，父母所生之身即是法身，父母所生之身圆正成佛，就是正法身大士，乃至直接正三身佛。那你本身就如佛住世转如来正法轮，根本不需要金银铜铁锡这种金身瑞相来摄受你的身心，这样清楚哈、哦？所以真实的众善根器佛像呢，是什么？佛像是自己菩提心的影像。比如说当乃下生弥勒尊佛，弥勒菩萨他是大慈菩萨，所以在唯识中，大慈菩萨从哪里来？从清净本妙觉心含藏法界万德庄严中至一三昧，叫慈心三昧，一增上净法缘具足而显扬为慈心菩萨，也就是弥勒菩萨摩诃萨，这样清楚哦。所以在唯识中的说法，在禅宗的说法，什么六祖坛经你们看过吗？平直即是什么弥勒，释迦即是能人，对不对？既然呢，释迦牟尼佛就是能兼人住持，那平直上面就是什么弥陀，平直即是弥陀，那观音即是悲心，那弥勒即是慈心，他们都摄相归心，转世成智。所以师父在这里跟大家强调哦，拜佛，拜佛绝对增加精神体力健康，你们称为消业障是绝对有的，拜佛绝对呢可以入于耳，入于眼，熏于心，增添修行的光彩，这也是正确的。但如果你真的认为金银铜铁锡所雕塑出来的金身瑞相就是佛的真身，那你叫做任影迷踪，你贪尘缘而妄舍清净之心了。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懂得什么是自性清净本妙觉心这种真佛，而抛头颅到处走走来误认外境相是佛，那你真的就是见尘枉受苦了，这样清楚哦。所以我们提了呢二十条的不是本心修法无益，希望大家呢在真实的佛教正法的修行上有所帮助哦。记得哦，不是本心修法无益，因地不争，果遭于屈。休息一下再跟大家聊天。